真的可以让人在一早的时候就觉得很满血复活一样。 You are my sunshine， 用这首歌跟收音机旁的听友打个招呼。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在周六的早上七点钟准时开始带你出发，我是戴毅。向收音机旁来报道的早早早的丽丽，午后的彩云，陈氏迷途小书童，小凯明，小闪 Barry， 山外有山，土豆跑步静哈，风吹麦浪来说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我看到了风吹麦浪给我发来的照片，这个照片呢，我没有打开的时候看到是彩霞满天，但这个彩霞满天，我想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晚霞，是不是？因为昨天我大概是在晚上八点左右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好多人在那个立交桥上面就驻足，拿起手机去拍照，实在是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晚霞太漂亮了。然后忍不住呢，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把这个天窗打开，把手机伸出去，然后让它用那个后置镜头往天空中随意拍一张，然后保留下来。虽然可能那个角度不是特别好哈，但是我想那个心情可以保留下来。好的，早晨的时光呢，希望可以通过三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你开启愉快的星期六的早晨。而同时更多报道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里是带你出发，就从好音乐开始吧。 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 终将花开的花谢，让他们变我们，没保护色，不必带走的昨天，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已足够，你问你多温柔，曾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想爱那么真，空白却成曾无人的尘寒，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 微信公众平台来报道的 Mr. 梁发来昨天好多哈、啊，他拍下的晚霞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有一张呢是典型的粉红色的，还有一张是赤色的哈、啊。我想起我上一次看到粉红色的晚霞的时候是在遥远的库克群岛，哎呀，感觉突然一下自己凡尔赛了一下。希望这个全球疫情可以早一点过去哈、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正常的走出国门，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好，现在带你出发，就从音乐的此刻出发，下一站去往哪儿呢？先让彭羚带着一枝花哈、啊，带着美丽的一束花，来跟我们说唱一声周六早上好。 相爱的，不相爱的，亲爱的，即使不亲爱，紧要的，不紧要的，知道的，不想知道的，有没有记挂着我？最快乐是答案永远揭不破，无论今天你在何地，遗憾心不过没回味，即使拥抱着满天畅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我的梦，他有时很凶，他有时很猛，我还没搞懂，就是嫌弃中。你的眼神很无辜，小猫小狗小白兔，能不能回家做我的小宠物？我包办所有家务，傍晚抱着你散步，吃饱喝足，一起混噜噜。 Hello 妈妈，请你记住上天赐给我的礼物，牵起你的手，余生我来照顾。 Hello 妈妈，先不要哭，我跟老天爷打过赌，关于你的一切都由我保护。 不想再等待，等待你的爱，从不耍无赖，除了你之外，天气好热，只有你能解渴，像是冰块需要冰可乐。 Say wow wow wow， 脸红心跳后要喝一杯。 I say bow bow bow， 呼吸急促了什么鬼怎么会。 I say now now now， 汗流浃背我从不怕累。 I say yow yow yow， 让我品尝着你的美。 Hello 妈妈，请你记住上天赐给我的礼物，牵起你的手，余生我来照顾。妈妈先不要哭，我跟老天爷打过赌，关于你一切都由我保护。 带你去东京和巴黎，然后去悉尼买橡皮，擦掉你身上的香气，再喷上我们的回忆。从此我的一切关于你，你的一切都由我来搞定。搭配黑白或彩色的大地，去哪都可以，只要有你。时光如何浮生为鱼，落花有意流水停。我愿意为你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翻天覆地。你只要你，亲爱的你，亲爱的你，我想和你翻云覆雨啊！不对不对，因为 天下男人一大堆，除了我谁都不配。青山绿水你最美，从此有家不忘归。天下男人一大堆，除了我谁都不配。青山绿水你最美，从此有家不忘归。 Hello 妈妈，请你记住上天赐给我的礼物，牵起你的手，余生我来照顾。Hello 妈妈，先不要哭，我跟老天爷打过赌，关于你的一切都由我保护。 陈燕和张静豪带来这首 Hello 妈妈，也要跟收音机旁的也是赶来报道的燕琳 Morning Morning 清风飘扬还有 Y 说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好时代给我发来了一个延迟摄影拍摄的16秒的一个小短的视频，我还没有打开看，但我知道一定是很美的。他说多少天来阴雨天之后终于放晴了，也是迎来了久违了的灿烂的落日还有美丽的红霞。确实你会发现在北方的长时间居住的北方人哈，就会觉得一周多以上的这样天天下雨的天气，我们最真切的一个感受就是洗完的衣服它真的不容易干呀，因为一般我们家里面不会具备那个干衣机， 对不对？烘干机，对，烘干机，没有这样烘干机的时候，所以像我平常都是手洗 T 恤衫和一些生活当中在夏天的一些日常的衣物，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头疼。所以在昨天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洗完衣服又找到以前久违了的那种一个晚上衣服就干透了的状态。好，继续来听歌，有请汪苏泷和谢可寅讲一个笑话。而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的世界怎么会一直在下雨，我的心情是没人相信的秘密，我才不要玩什么清楚的游戏，我只想你是在关灯的房间里，像小王子失去了玫瑰和狐狸，只有沉默和孤寂陪伴我呼吸，我有许多丰富有 讲一个笑话，但是我要说一个大实话。昨天回到家的时候，正在电视当中哈，正在转播的是马龙和樊振东的乒乓男单的冠亚军的比赛，就是决赛。其实看比赛的时候，不会觉得说有特别大的一种心情的起伏，因为已经知道了金银牌已经被我们的中国代表团收入囊中了。只不过最后还是要为这个奥运史上第一位卫冕成功的乒乓球男单冠军要向马龙说上一声 YYDS， 真的是实现了双圈大满贯，恭喜他恭喜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届的奥运会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啊！不管怎么样，恭喜他拿到了这枚金牌，也是他过去的日与夜的付出而收获的成绩。 香槟红酒不要停， Day and Night 来自孔令奇， 这就醉了，我不管未来，每天都是 fashion show， 其他 I don't wanna know。 酒杯里酒里酒，看不上个沙漏空了，还要瞒过杯口，所以开始享受，只留让时间流走，让未来变抽象，不是也不想。荒唐的日常 Just can't get enough，

还是你，歇斯底里想着你，还没开始，一如失去。那么喜欢你，身不由己。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等待当成了我的老地方，靠近这里像是靠近北上，从说呀放找不到哭的地方，想着你的我比烟还凄凉，连说完的话还挂在嘴上，怎么选择生活的步伐，新的成长伴随着他人眼光，怎么能放开才能分享，我拥有一朵美丽的花在心， 自由大地套，喧嚣的肮脏。 不得不说，小球庄娟英的声音真的很有治愈感。所以在这个周六的早晨，七月的最后一天，星期六，带你出发，7:37，也向收音机旁正在持续锁定 FM974 的每位听友问上一声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今天呢，如果说没有特殊的安排，不想出门，赖在家里的话，继续可以有奥林匹克的这样一个观赛的体验哈。因为今天的观赛指南呢，会邀请大家去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因为今天是背水一战。而双金得主张雨霏呢，将会携手杨俊轩、徐嘉余、闫子蓓出战混合接力的比赛，也是力拼本届奥运会的第四金。而另外呢，蹦床、举重、冲击金牌双塔组合力争羽毛球的男双冠军。所以今天我想，如果说哈，早上起床比较早的朋友，可能会看一看昨天一些比赛的回放。而同时今天呢，我们要给更多的中国健儿去加油。失眠飞行来自于沈以诚、薛明媛。 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想带你从多云到转晴，想要为你整理家里，为你倒数时值。 又过了每晚给你热牛奶的时间，从特别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离开我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你送的玩偶依然陪在身边，一逐渐发现从开始到终点又重演。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我想和你穿过高维位置和时间累积，我想牵你穿过交道和人海拥抱你，我想 陌生的地点，驻足，希望你的身影会出现。还没说出口的抱歉，曾和你约定的诺言，抬头闭眼，让泪流进心里面。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潜入海底。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和时间飞行。我想牵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当希望飘到34、36，我只想全身脱到光溜溜，跳进海里跟着波浪的 flow 冲浪吧 ，Let's go！ 这个 moment everybody 尽情 enjoy， 金黄色的沙滩上来一场 volleyball， 当然少不了养眼的比基尼秀，人人手上一杯清凉解渴的啤酒，好像在做梦 ，Come on， I come on， Spice。 快速过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 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度只有夏季限定。 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区，哦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 36最新潮的墨镜都出动，所有女孩开始在全身疯狂涂抹防晒油，这个 moment UV 真是让人头痛。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了古铜色的肌肤会更抢手，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想我靠拢、 oh, summer 好像在做梦。 Come some ice come some spice， 我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双腿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区，哦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做梦。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 二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都有什么活动啊？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满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 刚才魔幻力量唱着 Summer 的时候说夏天你别走，其实夏天没有走，只不过是七月要悄悄的溜掉了。夏天的周末早上，7月31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 FM974 北京乐广播带你出发，我是戴毅。这首《盛夏》来自于你们喜欢的毛不易。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呀，昨天已经走远了，明天该去哪儿啊？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再没人回答，火车呼啸着驶过，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 也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这时过，时过寂寞或繁华，曾经年轻的人啊，也会想我吗？就回来吧，回来吧，有人在等你呢，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就别走了，留下吧，外面它太复杂，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却不敢留下。可时光啊听话，总催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这闭上眼睛就拥有了一切的 珊珊说毛不易来了，这是毛不易的拥趸啊，盛夏。我想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在回忆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跟运动相关的一些记忆点，应该是一点也不缺少的。除了说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欧洲杯之外呢，还有正在进行当中的如火如荼的东京奥运会。我想今天7月31号是不是已经算是赛程过半了，因为一共17天的比赛嘛。昨天晚上家里人除了说看了乒乓球的男单的这样的一个决赛之外呢，其实后来还关注了一下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她们真的太棒了，太拼了哈，真的是拿出了一种跟对手拼了的那种状态。其实开局第一局打得比较放松，第二局有点落后，而且第一局的时候王思雨拼得太狠了，然后都把头都磕破了，最后的时候看的真的人是手心出汗啊，我觉得比看决赛还要紧张，因为是在最后的绝杀罚篮的时候争取了一些时间，最后是以2分之差啊战胜了澳大利亚，所以感谢我们的女篮姑娘特别的拼，然后提前出现。所以昨天那场女篮的比赛，我觉得如果说有回放的话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用这首元气夏天给他们来加加油。7点51分，也向收音机旁来报道的张怡，他说一睁眼7点半了，赶紧来打个卡。 午夜整个心眼天偏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刮过蔬菜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夏天 整个深夜偏偏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好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我发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延期夏天，我的好朋友，他的眼睛夏天划过树在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竟然那么的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眼睛夏天多么适合郊游的季节，

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发一梦回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密码是梦一大，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自己 自己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总觉得缺乏点底气，但是他在歌里面唱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频频点头，就是这样子。哎，里面歌词里面听到了体操，听到了以梦为马，听到了梦想无怨无悔，他是谁啊？他是在前天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为中国代表团为中国代表团收入了一枚银牌的肖若腾。对不起，肖若腾啊，肖若腾当时在单杠呢，是他个人的全能比赛最后一个项目，他从空中翻转，然后稳稳的落地之后，他的嘴里面说了一个词，我当时看那个镜头捕捉的非常清楚，然后特别有北京爷们儿那个状态，所以当时解说也说，肖若腾，北京爷们儿。所以你想那个词是什么？刚才那是他跟熊猫糖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 是星期五，但要做什么？打个朋友跟他问我色，如果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 bike， 跟我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鞋滑个冰，要我保持我的随性 ，feeling free， 心里的流浪回不去，所以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的正式或者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接下来就下一站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要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跟着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几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你都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Let's have a party. It's my party and I do what I want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what I want to. It's your party.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 you want to. It's my party and I do what I want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what I want to. It's your party.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o.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 葛仲山 party 啊，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要看一下天气情况。虽然说现在感觉天气还不错，有大太阳，阳光明媚的状态，但实际上刚刚看了眼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阵雨，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携带好雨具。午餐咖啡 morning morning， 他说刚才说到笑若腾的时候是不是焦虑和紧张了，有一点点，因为毕竟是为我们的中国代表团拿下了奖牌的非常非常辛劳的运动员哈。萧若腾很喜欢说唱，他觉得说唱不是自己的职业，但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他把自己喜欢的一段内容哈，自己的成长经历用 rap 的方式融入到那首《以梦为马》，并且也是记录了自己一路成长，成为一名体操运动员，为了自己热爱的体操运动的事业而无怨无悔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萧若腾，并且呢喜欢听音乐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刚才那首歌哈，叫做《以梦为马》，是他跟熊猫糖的合作。 夏天 好了，继续来听首轻快的歌《清明》。 吃的红豆一口今天的却已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收到仲夏柠叶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花爱的小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嗅到仲夏柠叶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带走有风经过，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可嗅到仲夏柠叶香。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喜欢 Mayday 五月天，喜欢阿信的朋友，可能会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提前过节了。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阿信也是为全新上映的一部青春片电影《盛夏未来》而演唱的主题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清空未来》。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黑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深爱，忘记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像当初一个让我回得晴空有云未来。 说的一样，五月天可以说是把青春二字刻进 DNA 的一支乐队，而阿信的这首歌呢，应该说是呼应了一下2006年的盛夏光年以及2021年的清空未来。2006年的时候是把残酷的未来狂妄外放到光年以外，而2021年是让无悔的未来有无垠的未来。所以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对比哈，很多歌曲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好，带你出发，在8:19的时候继续问候收音机旁的听友。7月31号周六的早上好，这首歌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樱花飘过了秋天，你我分开的季节，眼泪疼了无法表达，反复在我心深处的挣扎，伞为你开却被你收 青涩柏油路，忘记走习惯的路，害怕了吗？想念你啊，夏天的向日葵不说心事，伤感的字乱了理智，无法掩饰。感谢你陪伴我走过了每一步，花终究会凋落，没办法再呵护，却真的是阵雷雨，太阳依旧灿烂，以后的向日葵会安静的陪伴。你说过每一句会好好记住，在陌生的未来我会更勇敢。 北京乐广播 Listen to One， 最近我们在听的是 Listen to One Band， 而这支乐队就是耳边听到的菲儿 FIR。 所以不管你是喜欢他09年这首代表曲目向日葵的盛开，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sorry， 以及他早之前的一些代表曲目，都希望你能够为他们来一起集赞，同时跟随我们一起回归音乐的本身，来听听他们的第9张的钻石级大碟钻石之心。可以登录微博为他为 FIR 来点赞。好，继续来听歌，这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哈。有请周董 Mojito。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 Mojito， 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就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真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亮起，浩浩浩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平凡的拉扎刚到中央摇曳，在这开放四方茂目的古董说他们的时光相继，我想上辈子是否是教育过你、yeah、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给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过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编织的家伙坐落在桌上，一封封信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慢慢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天主的招牌坐落在桌上，一封封信是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凉气还慢慢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现在外面到底算不算蓝天白云我不敢说哈，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比前两天一直阴雨连绵的那个状态要好很多，而且呢会觉得在北方生活了很久的我们还是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晴朗的天气才是夏天该有的感觉。也要谢谢前面一个小时哈，给我发来了很多漂亮的落日晚霞的听友，像无糖咖啡、风吹麦浪好实在，所以这首歌贩卖日落很适合形容你们。有请蓝心雨。 轻轻地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胆怯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讯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入口消耗空气，充满了甜蜜的味道。我要带你去看天边的日落，一起去星河中漫游，静静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你不小心出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期待和你相见，胆怯的我羞涩躲在你后面，幻想发生童话的浪漫情节。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所有一切我想知道，向你发出爱的信号，我的小心思你全都能聊。深情对望，许下约定，抛下不必要的烦恼，加速心跳，如果是要空气充满了 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这里是八点档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我们来关注一条大剧院的演出资讯。歌剧《洪湖赤卫队》以1930年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剧中呢，韩英、刘闯等角色鲜明立体，深入人心。国家大剧院历时2年酝酿，与版权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携手，来邀请著名导演张继刚重新创排经典，让经典焕发崭新的魅力，来继续感染更多的年轻观众。所以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再度来袭，我们来共同感悟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广大百姓的鱼水情深。详情关注大剧院官网。 看到那些老弟遭受佛都不晓得干，看到他们挨着外婆都不晓得哈，我的小宝玩的是我玩的游戏三把，自个的路不救人，自个的命不救神，真不为他求稳，就可怕他受恩，为他改变你的看法，怕他蔓延发得狠，为他改变国家世界应有留下的火准，战说人战说分，破题大早上三分，历史革命又一人，全凭听清明爱人，时间过得飞快，跟过去谁败 咋说我自本城的不仅背背就背带我是心里咋说 city 以后飞学不得的我随便飞的落地我的屋头还在锅里还冒晕到位我看你的脑壳还是摸的哎几句我的真实几句我是咋说 city 我是咋说的人咋说的分咋说的故事活在咋说的真咋说的人咋说的分 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yeah. 咋说的人咋说的分咋说的故事活在咋说的真咋说的人咋说的分 I be right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先要求过烦恼真的要不是说分先要走掉阿天明和你的话要懂得问你要先收费先消费你把斗里滚欺负等又不等原谅你不等我的等可以让我发誓可平等不喊点写好做默默跟民地带学校准备开发结合过可以挑选人海反正肯定有人接到我当时喜欢的妹子门口真的熏干切到火抛开战神尖叫么子是我先要各个都是该拥抱痛苦的人微笑不管是走一脚还是走过建设道不管好运都在先费无力睡觉还是过的韵味谁愿有了山头真不高还是多了脚蹦地方就是什么子不挑还是记得落脸胖胖上面你往往不敢叫回到地球军营群我还在零七三幺我是咱说 city 咱说的人咱说 city 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 I be rap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我是咱说的人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咱说的人咱说的粉 I be rap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没不好意思也没法抱妻子锅底炸弹的白衣锦或是小李子不先做一次要做就做一次拉灯修喷拉灯修剪做兵喷几次我看过么子都不过没问么子是好货不争气后脚送过掉红了么都是得过看不起林正气到底满过还我的爷上过亚天飘的脑壳上过把你放定爷气候气的玻璃锅的是老妹子多都没洗没洗吃的你的毛病办法比马欧米更好的是咋说的 block 要不问我去唱着他们收费子做后跟店里面可摆不嫌你生活可更多福多能多学福仙文佛今后福仙 hiphop 绝对与你的位让我举起仙剑的水可敬你一杯 我是咱说 city 咱说的人咱说 city 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 I be rap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我是咱说的人咱说的粉咱说的故事活在咱说的真咱说的人咱说的粉 I be rap for my city I be die for my city yeah. 好想学会长沙话，所以能够用长沙话来说 rapper 的哈，作为 rapper 的功夫胖很有特点。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放到你的歌曲列表当中，来自于张艺兴和功夫胖合作的《湘江水》。我要谢谢沟里娃发来的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实在太养眼了，真的是用一张图就可以证明什么叫做青山绿水的重要哈。因为对于长时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的人来说，不光是看到这个照片觉得眼前风景非常的美，觉得精神层面也被治愈到了，很想去门头沟走一走看一看。来，这首歌送给你，我们来拍张照。 早安早安，如果可以说声早安早安，如果可以一起早餐早餐，如果可以和你想象未来，哦哦哦哦哦哦，如果你是快乐的，空气就是美好的。你说你说，生活怎么都是工作工作，生活怎么总是从头来过，生活怎么过得不像生活，一二三四五六，那么就别想太多，想太多也没有用。 很精彩，不要因为一次挫折失败就拒绝接受爱，赶快拿起精神来，他飞上跑出门 来拍张照，他近期的一首新歌。如果你喜欢小球的声音的话，可以去听听看他们的新专辑，在七月份发行的新专辑真的很耐听。今天蓝天白云，很多人心情不错，但收音机旁的露露还是露露。你很喜欢拍照，我知道哈，好想拿一张相机，拿一个相机拍下你此刻的表情，因为他心情状态是这样的。他说本来应该这会儿已经是出行在路上的，结果只能哭晕在床上。哎，早上娃还报复性的尿了床，所以呢隔空来求一个抱抱。哒哒哒哒，用音乐来拥抱一下你。哎呀，职场妈妈不容易哈。想给你放个假， 晒太阳， 可就怕孩子爸爸不答应。 如果这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吃掉，头开往沙滩，偶尔能偷跑真快乐，这天气太好，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什么都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吹吹风，人们在脚底渺小的像个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习惯很用力的生活，小酒在旁，管理着寄托。 蔡健雅，好想放假。谢谢露露，你没有觉得我冒犯了你？因为确实很多人在周末如果说没有什么压力，尤其是做好了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的时候，一定是那种闹铃音响，拉开窗帘，伸个懒腰说啊，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但是露露是啊，你怎么又尿床了？这个状态真的会让你觉得有点发狂，是不是？好吧，笑话完了你之后，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哈。好，继续来听歌。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带你出发，8:50有请王大文《云霄飞车》。 谈恋爱的心情实在不简单，你会爬高每几秒又滑下来，几千万个上下天旋又地转，有哭有笑越刺激我越喜欢，只想要跟你冒险，全心全意保护你，吵吵闹闹其实也甜蜜，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手握紧，幸福它会准时绕了几圈再回到这里，全是爱的美丽。偶尔不小心会踩到地雷，难免也会害你流下了眼泪，有时候这种翻拍的节奏反而让我看见真拍的感动，只想你陪我冒险，全心全意 来自于王大文啊，很诙谐的一首歌。珊珊说：“哎，戴毅，你什么时候休假呀？前一段时间在节目里面也是念叨了很久哈。”他说：“假期可以开开心心的，让自己放放松，回到家乡去海边去冲浪，去迪士尼就不太可能了啊，因为回家的话，小岛边上没有迪士尼。但是休假这个问题呢，你可以明天早上，如果听到了郭 PD 的声音，不要恍惚以为是星期一的早晨。”我已经透底了哈，好，继续来听歌 Jonas Brother Only Human。 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跟我保持互动和联络。I don't want this night to end.

FIR 飞儿乐团攻无不克，这也是作为今年新专辑钻石之心当中的一首新歌，同时它也是俄罗斯年度的卖座影片，一部热血战争题材的史诗级的一个类型片，叫做猎杀 T-34 的中文推广曲。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今天即将背水一战的中国女排，还有即将会和队友们一起出战混合接力游泳比赛的张雨霏，她已经是双金得主了啊！希望她和她队友能够力拼，拼下来本届奥运会的第四金，希望混合接力的比赛姑娘们能够一切顺利。好，9:0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轻快节奏开始。 Mike Posner Black Bear Jealousy， 向收音机旁你微笑是 Molly。今天蹦床和举重也都有比赛，好，我们继续要预祝中国健儿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争取能够把金牌收入囊中，希望他们可以更快更高更强。所以这首飞得更高，我们有请汪峰带来这样的一个新编的版本。这里是带你出发，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 속 바보 군주 无法 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嗯，王峰是要飞得更高， 那接下来傅函 就是要骑得更快咯。 这首歌叫自行车歌王 Bicycle Song。 花过，彻夜动静都为我歌声伴奏。

看书的时候，当我想你是写一首歌，可能我说话不经过大脑，但比最想要爱你的多。给我一张未命名的车票，通往你心里的那班车。遇见你之后又做一个梦，梦里我正唱着这首歌。我印象在那银河，也在那风间，所有的怦然心动我梦见。到底要我说几遍，这不是终点，终点是我会追眼你容颜。喜欢暖和一点，不喜欢冬天，前提是你留在我的身边。如果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宁愿待在你的怀里冬眠。我只是看了一眼，却代表永远。月亮的太阳是否也会想念我？在你出现的那天，所有的便利店都贩卖信用。睡觉在吻你的嘴角，你的温柔是什么颜色？在我倒数前，我想你会大悄悄告诉我你爱听什么歌。千千万心不心跳，万一没有你都会不开心。我的钢琴键上都软，明显的编写出有多爱你。你闭上眼睛是在想什么？擦干你眼角的泪，不让你难过。喜欢冬天，前提是你在我的身边。如果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宁愿待在你的怀里冬眠。我只是看了一眼，却代表永远。月亮的太阳是否也会想念我？在你出现的那天，所有的便利店都贩卖信用。爱你给的爱和礼，我忘记了我喜欢你好天气。想闭上双眼，睁开，把时间停止。我的思念化作一声滴答滴，就像绝人无法治愈是你，因为你。我很懂你要的口味，很会煮好吃的挂面。你的嘴唇软绵绵的，想对你做的没下限。我讨厌你想找美，带你去心动贩卖店。你的卡桌上我写真的每一天一眼。我眼睛在那银河，也在那风间，所有的怦然心动我梦见。到底要多说几遍，这不是终点，终点是我会追眼你容颜。我喜欢暖和一点，不喜欢冬天，前提是你在我的身边。在你出现的那天，所有的表演都贩卖心动。 PG 带来这首《心动贩卖机》。行走的猫说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虽然说答案有可能蒙错了哈，他选择的说不是。他说正在收拾行李啊，一边听着广播，准备要离开北京了，享受此刻的片刻的宁静。所以是希望你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包括你的安排，包括你的生活，都是顺顺利利的。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见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夕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打过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 是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

使出来CZH 听到了李宇春啊，很喜欢今天的歌单，也可能就是因为这首《轻浮》的出现。其实刚才念到《行走的猫》的留言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这首歌跟着播放出来，但是因为半点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有硬定时的播出，有资讯，有节目的版头，所以就只能请你稍作等待。其实看你的留言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就特别想要跟你多说一点什么，但是我想其实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会做出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有的时候是会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选择什么样的人去跟他相处，选择在这里或者在那里来生活，很多时候就会觉得选择其实是大于努力的。有那样一句话这么说，他选择大于努力，思路决定出路，所以我相信不管在哪里，你都是一朵积极向上努力生长的花，所以预祝接下来的一切顺利啊。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通过听听 FM， 对，我们的听听 FM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App 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把这首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送给你，希望继续保持平和的心态。 天气也无恙，好景也寻常，是过分的妄想，世界在疯狂，好景不寻常，随风飘荡，也曾经向往，也曾经失望，是成长也是伤，四周不停地张望，有谁在我身旁，能给我一点点小小温暖。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方向，拥有一样的阳光和一样的夜晚，我们都是一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可能不管是 Bruno Mars 火星哥还是 Anderson Park， 前一段时间都是不停的在打喷嚏哈，因为他们在推出了首支合作的这样的单曲 Leave the Door Open 之后就悄无声息了，所以真的也算是再次的被大家念到说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个组合 Silk Sonic 可以发行他们的正式的第二支单曲。所以刚才我们就听到了，就是 Skate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跟前面那首Leave the Door Open 不太一样的部分是这首新歌是一个快节奏的舞曲，很适合周末来听。好，继续来听歌，带你出发。9:43，我们有请华晨妍。假如听得见。 世界太嘈杂，就算发生爆炸 ，I don't care。戴上耳机喝着茶，哎，管你嘴巴不都冒出了电话。Hey， listen， I gotta go。你说我太嚣张，还是太狂妄？我只是对音乐有点执着。是用音浪隔几道墙，戴上耳机，苏打喷嚏喷嘟打吧。 些这个哈有意思的发音放在歌里面，听上去会特别的俏皮可爱一些。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抛出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就是问自行车项目有没有被正式的列入奥运会的正式的比赛项目呢？恭喜 QIIE0 这位朋友，你们的名字都太难念了，在广播里面，恭喜你回答正确，就是的，在189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正式的列入了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恭喜你获得哇哈哈 Camila Cabello Don't Go Yet。 I imagine myself inside in a room with platinum and gold eyes, dancing catch your eye, you be mesmerized, oh. We'll find the corner there, your hands in my hair, finally we're here, so why saying you got a flight, need an early night, no. Don't go yet. Oh yeah, don't go yet. Don't go yet. Come to mama, I get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and I get it how I want, I want. just a little more, don't worry. Camila Cabello， 卡妹最近的一首新歌啊 ，Don't Go Yet， 很好听。战神说，自行车骑行真的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估计大家很多人从小都是开骑，只不过呢，后来是因为私家车多了以后，骑行的感觉、骑行的时间和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疫情之后，随着大家锻炼意识的不断增强，发现骑车上下班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自己今年也入手了一辆公路车，平日里呢是上下班骑，往返有42公里，一个全马的距离，除了下雨天的话基本上每天都在骑，我骑行我快乐，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一起行动起来。 挣脱了，挣脱了那个角色，被谁创作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 有时候我们总会感慨说，哎呀，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这句话多少会有一点感伤，但相信我们哈，我们真的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爱浪费在你所真爱的事情和真爱的人的身上。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收音机旁哈，一位近期考试成功的朋友，要祝福他这个建筑土木工程哈，监理考试顺利过关的静，嘿嘿，你喜欢的 Elva 来了，我喜欢你快乐，也希望所有朋友周末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和状态。感谢收听带你出发，我是戴毅。 如果你是， 稍后十点钟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就让音乐再继续，在生活里太